第113集。有了这层牢不可破的龟壳组结界，这方小天地被彻底的保护起来。我们三个外来者加上虎大哥坐在篝火旁思考着下一步应当如何。施医生像是已经适应了虎大哥伴侣的身份，勤勤恳恳地给他烤着一条从河里捉来的开江鱼，时不时地撒撒调料。我则给乌贤蝉烤了一只野鸡，涂了蜂蜜，油脂顺着滴下去，在火上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音，听起来十分诱人。等到鸡跟鱼都熟了，我们吹一吹，递给了大猫们。我吃了口鸡腿子，思考了半晌。 我有一个成熟的建议，我们要像龟爷爷说的那样查明真相，斩草除根的话是不是得深入敌方啊？ 乌贤蝉点了点头，用油乎乎的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说道，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老树到底是被人挖走了还是自己走了？第二嘛，这帮人是怎么找到这个被结界护着的地方的？ 虎大哥吃了一口鱼，嘴里有些含糊。 老树指定是让人给挖走了，他要是自己走还不得全身全影的走啊，还能留个大窟窿，里边都是树梗子就走了。 好，那么现在就有第二个问题，这帮人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不是你们集体迁移之后的地方，是之前有老树结界护着的地方。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你的结界有隐蔽功能，老树的是不是也有？如果有的话，这些人是怎么找到这里并且挖走了它？ 听着施医生的话，虎大哥举着烤鱼陷入了沉思。我缓慢地开口说道，你的意思是说是有人带着他们来的？这里有内奸。乌贤蝉特浮夸地拍了拍手，把剩下的鸡腿也递给了我。 我老婆真是太聪明了，老婆吃，奖励你一个大鸡腿子。 我们看向了仍然呆滞的虎大哥，担心有内奸这个消息会对刚失去龟爷爷的他造成什么二次伤害。然后就见虎大哥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。 哎呀妈，你们说对啊，我咋没想到呢？你们说说，我光顾着寻思这老树上整哪嘎达去了，根本没想到这帮人怎么就能找到这儿啊。哎呦，大意了，属实大意了呀。 他在生动形象的展现了什么叫做后悔的大腿里子都掐青了之后，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他舔了舔吃完了的烤鱼剩下的鱼刺说道， 早些年我还没管事儿的时候，有那么一批成精的精怪，为了收集人世间的福泽去给人做保家仙，你们都应该知道吧。 我点了点头。东北这边是有保家仙的，基本分为五大家，狐黄白柳灰，分别对应的是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蛇跟老鼠。他们会下山寻找需要保护的人家，用保护这家的气运来交换香火，有的保三代，有的保五代，总之不能够一直保，因为一户人家的气运一共也就那么些。如果有的家先为了保本家气运而采取了什么别的手段，天道是会收回这位家先积攒的功德，更有甚者会死在雷劫之下。所以在东北对这五种动物格外的尊重，年轻的猎户看见了尽量不伤害，偶尔需要帮助的还会捡回家养两天，老人看见了这些动物保不齐还要再拜一拜。而作为报答，这些开了灵智的家仙会留在家中帮忙保持气运。 后来我跟老树借了这片结界，他们就都回来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不对，有只耗子没回来。 他说的老鼠就是那种平常人家会出现的家鼠，深灰色，圆耳朵，长尾巴，长得并不是十分的喜人。因为老鼠会偷吃粮食，总是被人喊打，在五仙里的地位也是很低的。他说的这只老鼠年纪要比他大上很多，之所以开了灵智，是因为在寺庙偷了几年的香油，有一天掉在油罐子里马上就要死掉的时候，被前来传教的大师一把救了起来。再后来他顿悟了，常年蹲在大师的肩膀上，跟大师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后来 在大师作画之后，他也就来到了这片林子修炼，在成人形之后就走掉了，就连老树创了结界保护这帮生灵，他也再没回来。 嗯，这凡尘俗世有什么好留恋呢？那个大师也没有一个什么子孙后代，他出去干嘛呢？我嚼着鸡肉问道。吴贤禅给我擦了擦嘴。 大师确实没有子孙后代，但他是人，人会转世，会轮回，会有新生。老婆， 会是这个老鼠做的吗？ 我迟疑地皱紧了眉头。老鼠这种动物名声确实不太好，大部分跟鼠有关的成语就都不是什么好词儿。但是我也明白，一个物种之中有坏就有好，不能够以偏概全。 难说。老婆想怎么深入敌人后方？ 好说，他们需要妖，我们就给他们送去妖。别人看不见你啊，你跟着我，我走出去把他们引开，怎么样？ 老婆真的很大无畏，但是万一他们采取非常手段，让你变成原型什么的，你怎么变呢？ 那也不能虎大哥去啊，他都已经受伤了，而且他还得留在这儿看着剩下的小妖精们呢。我想了想，忽然灵机一动。老公，你不是说可以短暂的把豹子尾巴连到我的身上吗？这叫什么？叫拟态是吧？那怎么不能把我变成一头漂亮健康又性感的小豹子呢？ 我倒是想，但绝不是这种场合。 来嘛老公，为了大义，老公老公老公。我拉着他的袖子撒娇。最后胡贤禅实在是没办法，把这套法术交给了我。因为我是初学者，不能凭空进行拟态，所以我提前换上了我的豹纹短裙，在巫贤禅鼓励的目光之中，变成了一头漂亮的花斑豹，肉垫粉嫩，尾巴粗长，一张嘴就发出嘤嘤的叫声，简直如假包换。巫贤禅给予了极高的肯定，并冲过来趴在我的后背上，咬住了我的后颈肉。 好看，怎么样老婆，感受到了吗？命运紧紧地扼住了你的后脖梗。 我立刻变得十分僵硬，扬起了头颅。他放开了我，抱着我一直蹭。 太可爱了，难怪老婆喜欢毛茸茸，我也要爱上毛茸茸了。呜呼！ 你一旦被发现，风险太大，他们还会回来抓别的妖精。 此时的施医生已经吃完了给自己烤的鱼，慢条斯理的舔了舔鱼骨头，这姿势看着有些眼熟。 你们需要一个如假包换的真妖怪。 虎大哥大义凛然地举起了手。 那就我去吧，反正他们之前也是来抓我的。 不必。 施医生站起了身来，往后退了两步，远离了篝火，伏在了地上，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头如假包换的雄狮，鬃毛威风猎猎，身形高大矫健，是罕见的白色，瞳孔却是温润如乌玉的黑色。他的体型要比虎大哥大上一倍半，乖乖巧巧地坐在那里，也像一座小山一般的不可撼动。他见到我们愣着不说话，笑了笑。 怎么很惊讶？难不成普通人类看见会变成男人的老虎会像我这么理智？ 可是你的眼睛是黑色的呀。我对着他的鬃毛跃跃欲试，用爪子去扒拉他也不生气。兽类的眼睛很少有黑色的吧，尤其是你们这种大型的猛兽。他举起了爪子，在自己的眼睛上灵巧地抹了一把，拿下来了两个带着花纹的东西。 抱歉啊，隐形忘记摘了。 我们沉默了半晌，我试探性地问道，那宠物医院的护士姐姐。帅气的狮子优雅地点了点头。 是一只藏羚羊，不必诧异。 妖怪近在我身边点儿 JPG。